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众人扎下营后，按例轮流守夜。池小池守下半夜，一点到三点。他时不时远望，算着他家老板什么时候才能回家。在他低头拨弄篝火时，穿着黑衣白裤的青年一步步自后走近。他的脚落在地上，清洁无声，根本没有引起池小池的注意。直到被一双爪子自后拥住肩膀，脖子被柔软且足够温暖的颈毛磨蹭着，池小池才欢喜起来，一翻身就搂住了黑豹劲兽的腰，单手摁着他的后脑，朝脑门上亲了一口。 担心死我了。 黑豹温柔地舔着他的耳朵和后颈，每一下都让他有种被擦伤的错觉。被风吹过，一阵阵的起诉，那种让人心悸的依恋让池小池禁不住跟着站立，又喜悦又觉得刺激。一人一豹很是亲昵了一会儿，池小池才问及正事。 你找到母豹子了吧？ 池小池摸摸他的肚子，感觉的确热度下去了些，也没有那些撒娇磨蹭的小动作，心里稍安。 怎么不带回来让我看看啊？ 梅老板蹲在池小池身前，温柔亲吻着池小池的腹部。池小池被他撩得发热，后背又被热力烤得皮肤发紧，推着他的脑袋道：“ 哎，别闹别闹，哎。”那就这样来算，你是不是打了一炮就跑啊？对人家女方不负责任啊。 老板歪头盯着他，池小池继续逗他。 被我说中了？还是你没找着对象，对着树解决的呀？ 池小池的胡说八道和歪打正着委实太可气，梅老板干脆将双腿合拢夹紧他的腰。池小池猝不及防往后一倒，仰面倒在了火堆边，弄乱了两根柴火，有火红的飞星溅出，落在了他的脸侧。他的衣服下摆也被蹭得向上卷去，露出一线若有若无的腰身。池小池尚不觉危险，哈哈一乐，侧身想要爬起，老板也不再含糊，朝那露出的腰窝精准一舔。池小池的腰算是他全身上下最敏感的地带，但他从不知道丁秋云腰部也有这样的弱点。这始料未及的一舔让他头皮发麻，嘶地抽了声冷气，腰直接软了，侧趴回地上，双脚不自觉地蹬了树下，翻起了两道清晰的泥土痕迹。等反应过来，池小池又好气又好笑地发现自己居然被这一下给刺激起来了。他略不适地翻动起来，单手摁着腹部，还轻声哄着梅老板。 乖，不闹了不闹了，让我起来。 梅老板仍压在他身上，灰蓝色的双眸在火光照耀下像是两块浸了水的宝石。池小池索性松开了捂着肚子的手，勾住了梅老板的脖子，半埋怨半命令道： 你不好过也不让我好过是吧？起来起来，我难受着呢。 梅老板这才感受到池小池身体的变化，微微一怔后松开了对池小池的钳制，漫步踱到了一边去，趴俯下身还侧目打量着他。池小池翻身坐起，控诉道： 六老师，他欺负我。 林六一面不改色道： 真是太坏了。 池小池面对篝火坐定，看起来却没有任何要动手的打算。林六一略有诧异： 你不去解决一下？ 池小池挑了一个舒服点的姿势坐定，呼了一口气道：“ 这是人家的身体，忍忍就成了。” 林柳一本意是想小小惩戒一下池小池，没想让他这么不舒服的，这下反倒害得他自己心疼了。他让黑豹站起，绕篝火一圈，又回到了池小池手边，算是主动示弱，宣告了刚才那场小别扭的收尾。池小池伸手环住他的腰，把脸枕靠在他腹侧，安静听着他的心跳。林六一自然是喜欢这样依偎着自己的池小池，但他对老板的过度关心，林六一看在眼里，也难免忧心。他主动对池小池说：“ 小池，任务完成后，我可以把老板数据化，带着和我们一起走。” 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池小池闭着眼说：“ 不用。”“ 可就算你把他留给丁秋云，他也不一定会认丁秋云。”“ 那他也是这个世界的，他不是我的。” 从很早以前，楼隐就用生命教会了池小池一件事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特别属于他的，人会死，动物也会死，他自己也会死。他所能做的只有在死前记住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，让他们的生命在自己的记忆中得以延续。等到身体里的火自然消去，池小池才睁开眼睛，仰面看着漫天荧光烂漫的星斗，浅浅一笑，再想到了不久前的一个世界里，零六一送给自己的那颗星星。他想，直到死，他可能都会记得这份曾经属于他的珍贵的礼物。零六一最不忍见的就是池小池这种可怕的清醒。林六一很想说，老板从头至尾都是属于你的，就和我一样。然而他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只能静静地陪在池小池身边，做一只温暖的让人安心的枕头。在池小池遐想间，林六一悄无声息地从仓库里取了一份纳闷金属。那是他从为池小池摘下的星星里得到的，他把大部分交给池小池，自己留下了一部分，悄悄藏在仓库的一角。他操纵着数据，让金属幻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模样，一朵小花，一颗星星，一只小奶豹雕塑。很快，交班时间到了，打着哈欠的孙燕起身，与池小池交换了班岗。池小池躺回了帐篷，一天的颠簸，守夜的倦怠，包括刚才小小的意外，都是对池小池精力的透支。他刚刚钻进睡袋，还没来得及拉好睡袋，就蜷着身子昏睡了过去。在他失去意识后不久，与他同睡一帐的黑豹站起身来，重新变成了那个白衣黑裤的青年。他静静注视了半晌池小池的睡颜，伸手进入口袋，将那一点淡银色的纳闷金属拿出。他温柔地握住池小池的手腕，把他的胳膊自睡袋中拉出，将那团在他指尖浮动的纳闷金属贴合在他的右手无名指上。在碰触到无名指的皮肤时，纳闷金属自动聚拢成形，形成了一枚戒指的形状。用纳闷金属做的戒指比钻石坚硬上百倍有余，而这戒指戴在了他的精神体上，自外是根本看不出来的。他珍惜地拖住池小池的手，轻轻地吻了一记。放心，有些人永远都是你。